暴风能够找到的证人只会比我们多，甚至可能会扣到你身上。现在就算找到弹道检测的枪，也不能证明那是暴风的。 他们已经错过了抓人的时机，贸然动手只会事倍功半。抓人不难，定罪难，想要让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就必须人赃并获。乔家因为郭林的话皱起眉，心里满是烦躁，他抓了抓头发。 那接下来怎么办？暴风估计是疯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杀黑豹。眼前这个局面，所有人都盯着暴风，乔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冒险。既然他都已经知道黑豹建厨房的事，那就等着黑豹折腾完了他再接手，不是更省事儿？就算是为了宋东梁的事儿，应该也不至于让他有这么大的动作。乔家想不通的地方，本来也是郭林疑惑的地方，但是在今天目睹了暴风对杜子平的态度之后，郭林脑海中突然一闪而过一个念头。 我有个想法。 乔家在黑夜中都能看见郭林的眼睛在发亮，他追问了一句。 什么想法？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暴风的势力是被人扶持起来的，有人需要他帮忙做事，所以希望跟他平分黑白两界。 就像你对宋东梁？ 差不多。 只不过，宋东梁充其量只能算郭林的马前卒，而郭林背后的这个人，明显是不需要自己做的勾当被人发现。 但是暴风现在已经逐渐接手了整个北边，我想他的胃口变大了。 这句话乔家听懂了，他顺着郭林的话头推下去。 你的意思是暴风跟他后面的人闹掰了？ 不一定闹翻，但他可能要反。人的欲望就像胃口一样，越吃就会越大。曾经还需要别人庇护的暴风，一旦羽翼丰满，势必不满足，成为别人的影子。尤其是宋东梁这件事情，已经像个绳索一样勒上了他的脖子。为了求生，暴风也会有孤注一掷的念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暴风并不比黑豹聪明到哪儿去。在面对极大利益的面前，私心越重，栽的跟头也就越狠。 乔家听到郭林这么说，就知道这个男人心里肯定已经有负案了。 你是不是想让暴风把少东带出来？那少东会吗？ 他会。 郭林的语气非常肯定，这让乔家有些不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少东已经成功洗白了吧？还会来淌浑水？ 这就像你出事，黑豹一定会出面一样。 暴风跟少东可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这两个人之间的牵扯不会比宋东梁和暴风的关系浅。暴风的手里只要还攥着少东的事，少东就不允许暴风做大。被自己养大的老虎一口咬死的事儿，以郭林对少东的了解，他是绝对不会做的。这里面只有一件事让郭林比较头疼，而乔家的脑海中对于少东这个人的印象也不仅仅是他成功的商人形象。他还记得在最初跟郭林合作的时候就听说过他有个挺麻烦的朋友妻，所以乔家的眉头很自然的也越拧越紧。 如果暴风真的把少东引出来，你之前那个绯闻女友你打算怎么处理？ 曾经乔家还肆无忌惮地耻笑过郭林的狗血三角恋，如今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角，这故事就没那么好笑了。郭林的脸色也有点尴尬。 我会应付过去的。 应付？你打算怎么应付？ 以前郭林是警察，少东既然是漂白出身，自然不希望女儿跟警方的人有牵扯，何况还有孟哲这档事在其中挡着。郭林以前应该从来没登上过少东的快婿名单，然而现在可不一样了。郭林现在从头到脚都快黑透了，不止黑，还成为了暴风身边的红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少东都不可能放过郭林这个上乘的联姻对象，尤其是他女儿本来就对郭林馋吃的要命。乔家越想脸色越难看。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也是那种为了查案可以牺牲色相不惜卖身的无私警察。 乔家的用词带着刻意扭曲的嘲讽，郭林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我怎么可能利用感情，何况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屁，你的是与不是都是一句话而已，真能把暴风和少东一锅端了，我不信你那些什么队啊长啊什么的会放过你。 乔家又不瞎，警队多少年才能出个郭林这么不要命的款，就算染过毒瘾也不太可能就这么扔了。郭林并没有反驳乔家的话，何况这些东西现在谈论根本毫无意义，他只是摇了摇头。 总之你放心，我不会做出格的事。 乔家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冷哼作为回应，并不掩饰自己心里翻江倒海的醋味。而郭林看着乔家觉得好气又好笑，虽然这个时候想这些情啊爱啊的事儿太过不靠谱，但他实在是没想到乔家在这个空档竟然还能为了少奇的事儿这么不爽。不过如果真的有对上少东的一天，恐怕他想撇清跟少奇的纠缠其实比较难。孟哲呀，你这个烂摊子真心不小。虽然兄弟已经不在了，郭林还是忍不住的想念叨，早知道有这么一天，或许他真的应该把少奇交给耿伟那小子去处理，悔之晚矣。郭林想到了黑豹的死会让少东出面，但是他没想到少东会出得那么快。就在黑豹走的第二周，暴风在接了一通电话之后脸色变得不太好看。当时郭林和乔家都在，而他们这几天唯一的工作就是陪着杜子平吃吃喝喝，吃得杜子平苦不堪言。而郭林和乔家也实在是看不懂暴风的心里这是打着什么算盘。按说他要杀的人也杀了，要抢的人也抢了，既然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没道理每天只是跟杜子平吃吃喝喝。但暴风偏偏就是很沉得住气，乔家曾经试探地问过他到底什么打算，暴风也只是回他一个冷冷的眼神，从不开口。乔家甚至有点怀疑暴风是不是跟他一样对郭林有点特别的目的。同样是跟在他身边，暴风从来都只跟郭林交代自己的安排，跟他能用一个字解决的都不会多赏他一个字。对着杜子平的时候还好点，对着他那真是惜字如金。不过也是，他本来就是个赠品赠送，愿意三餐供给算是不错的了。相比乔家心里一点谱都没有，郭林反而安于现状。反正暴风真让他们搞制毒工厂反而比较头疼，现在就只是比谁更沉得住气，他一点都不怕跟暴风演。其实暴风是在等黑豹的死，台面上是他在清算底盘，事实上是他和另一个人的较劲儿。警方最近对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丁点风吹草动就会抓住他不放，这说明警方对他掌握的信息已经接近充分了，接下来只是他跟时间的竞赛。而这种时候有个早该出面的人却似乎有想要置身事外的想法，从来没有过问过。他们是互为光影的存在，牵一发动全身，他替对方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肮脏事，怎么可能最后拱手让对方沐浴在阳光之下，享尽锦世繁华呢？开玩笑，他暴风又不是圣人。既然是从利开始，也要以利相系。如今暴风所得到的好处显然已经入不了对方的眼了，那就只能从另一个角度逼得那个人不得不开口。伤及不够劲儿，就转成危及。自保是所有人的本能，他相信即便是那个人也一样不能免俗。暴风想得不错，他跟少东合作了这么多年，当然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接到少东电话要和他约见面的时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但是暴风的反应却不在少东的计划之中。由于少东这个人做事特别谨慎，他和暴风约见面的时候从不在自己的产业，一般都是在暴风的地方，而暴风也一直都是单身赴约，这可以说是两人之间的默契。但是这次少东推门进入的时候，暴风的身边赫然站着两个人，一个郭林，一个乔家。乔家还好，本来他对少东就只是见过知道仅此而已， 但郭林的存在对少东来说是非常意外的，所以他的反应几乎是立即的。